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五十二集，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为零，意思是出现的肯定是黑毛地鼠。黑毛地鼠比那两只猴子怪物强，甚至比杀死比尔里的大蚯蚓可能也要强。唐默得出这个结论，神情平静，转身走回狼外婆的小屋。第二天中午，唐默又戴上马里奥的帽子开始撞墙，依旧是三个根本看不出作用的垃圾。唐默随便扔了一个进粉色坛子，得到了一根大地瓜。下午五点，他吃了一块饼干补充体力，接着捧着地瓜走向九个地鼠大洞。黑漆漆的地鼠大洞深不见底，唐默藏在了大石头后，他拿出大火柴，磨了磨两把小刀的刀刃，绑在大腿上。等到下午五点五十九分，唐默捧着盘子一步步走向第五个洞口。九个洞口出现地鼠的概率全部一样，无论是选择哪一个都没有关系。六点整，唐默弯腰将地瓜放在了洞口边缘，他抬起脚走进了这个洞口，他的手插进口袋里，看似随意地插着，两只手却牢牢抓住了两只小飞镖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被黑暗笼罩的洞口深处，左脚转向洞外的方向，随时准备逃跑。数十秒后，唐默听到了熟悉的砸地声，好像有一只巨大的动物从很远的地方奔跑而来，它的四肢撞击地面的声音在这狭窄的地洞里不断回荡，震得墙壁都随之颤动。唐默站直了身体，看到一个黑漆漆的东西出现在二十米外，幽绿色的小眼睛，庞大恐怖的身躯，光线还是太暗了，看不出它到底是黑色还是金色。当他跑到距离洞口五米的地方时，月光终于照到了他的皮毛，浓黑的颜色刺入唐默的眼中。唐默目光一顿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，但是一道尖锐的箫声却在他的身后响起。黑毛地鼠看都不看地上的地瓜一眼，他双目放光，激动的一爪子拍向唐默。这黑毛地鼠的反应实在太快，比唐默还要快上太多。唐默一只脚才跨出洞口，就被他的爪子挡住了去路。唐默没有迟疑，他顺势一脚蹬在黑毛地鼠的爪子上，双手从口袋里取出四只小飞镖，嗖嗖嗖地射向大地鼠的眼睛。唐默以前并没有专门练习过射飞镖，得到小飞镖后，他稍微练了几天，但在情急之下射出的飞镖，三只都射歪了，只有一只飞向大地鼠的右眼。大地鼠赶忙侧身让开，给了唐默喘气的机会。唐默拿出巨型火柴，迎击上黑毛地鼠肥厚的大爪子。巨大的爪子撞击上火柴，唐默被震得虎口一麻。黑毛地鼠似乎没想到唐默拿出的东西会这么厉害，他猝不及防之下被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爪子上有根指甲被大火柴硬生生打断，鲜红的血从断裂的指甲上流淌下来。黑毛地鼠发出一道愤怒的吼叫，咆哮着冲向唐默。唐默立即挥舞起大火柴迎击，同时不断躲避。这大地鼠十分聪明，他用那庞大的身躯一直挡在洞口前，封锁住唐默出去的路。地道里光线暗淡，唐默被他逼得越来越往里走，再这样下去，他离洞口越来越远，更不可能逃出去。唐默咬紧牙齿，当大地鼠再一次一爪子挥向他时，他没有再闪身避让。地鼠爪子破风拍下，唐默直面地鼠，双手紧紧握着火柴。在地鼠的爪子落下的同时，他看准机会，从爪子微小的缝隙之间，一火柴打在了地鼠的指甲上。地鼠发出愤怒痛苦的尖啸， 唐墨这一火柴却不是单纯的为了打断他的指甲，而是借着火柴的反向力，双脚蹬壁，越过大地鼠的身体，翻到了他的身后。大地鼠也不管指甲的疼痛，急忙转身去抓唐墨。唐墨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跑向洞外，大地鼠愤怒地伸出爪子去抓，刺啦，锋锐的爪子划破唐墨的衣服，在他的后背上划出一道浅浅的血痕。唐墨已经跃出了洞口，整个人跌在洞外的地上。地鼠大洞内，黑毛地鼠恼羞成怒地咆哮着，久久不肯离去，一直站在洞口看着唐墨。唐墨坐在地上大喘着气，他检查了一下后背的伤势，不是太严重的伤，只是划破了一点皮而已，但是衣服从上到下被彻底划开了，他的后背完全暴露在空气里。休息了好一会儿，唐墨用大火柴当作拐杖准备回小屋。唐墨没想到自己的运气会这么不好，20%的概率只有1/5，他居然没遇到金毛地鼠，遇到了黑毛地鼠。这只黑毛地鼠的实力确实极强，防御力没大蚯蚓强，但攻击力远胜于大蚯蚓，智商和攻击手段也比大蚯蚓强上很多。身后黑毛地鼠还在第五个地穴的洞口咆哮，唐墨喘着气，一边走一边思索。 1/5的概率，黑塔不会骗人，今天难道真的只是我运气太差？ 他走过第四个洞口， 连续2天都碰到黑毛地鼠的概率是1/25，明天我的运气应该不至于这么差。 唐墨走过第三个洞口，继续走向下一个，突然他的脚步停住，整个人僵硬地转过身，看向身后的第三个洞口。唐墨死死地盯着第三个洞口的地面，看了整整1分钟。1分钟后，唐墨收起大火柴，一步一步地走到第三个洞口前，弯下腰。寂静漆黑的山谷里，夜色深邃，黑毛地鼠愤怒的咆哮声久久不息。在第三个洞口的地上，一点点细小的白色粉末掺杂在泥土里，月光照上去反射出属于陶瓷盘子的光滑色泽。唐墨直接拔出小刀，也不管走进洞口会不会招来地鼠造成危险，他走进第三个洞口，把地上掺杂白色粉末的泥土挖了出来。幸运的是，唐墨贸然进入洞口的行为没有引来地鼠。他捧着这些泥土离开洞穴，将泥土放在地上，开始着手将这些土块和白色粉末分开。唐墨一点点地把白色粉末挑了出来。唐墨从没像现在这样专注，脸色凝重似水，每一个细小的白色粉末他都没有放过，全部挑了出来。花了足足1个小时，他把白色粉末和泥土彻底分离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立刻跑到第五个洞口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刚才与唐墨搏斗的黑毛地鼠已经不再咆哮，他早已经离开，消失在了地洞深处。唐墨低头看着第五个洞口里的泥土，每个洞口直径约3米。唐墨昨天放盘子的时候，把盘子放在了洞口左侧边缘，此刻在洞口左侧，白色粉末掺在泥土里，快要和泥土融为一体。而他今天放的那个盘子也成了粉末，在离洞口稍微远一点的深处。今天黑毛地鼠还是吃了这根地瓜，有唐墨在，他不会关注地瓜，他会先攻击人，但是没了人，他就会继续吃地瓜。唐墨走进深处，耳朵竖起，听着洞内的动静，同时把今天的盘子粉末也给挖了出来。一共3堆泥土，3堆白色粉末。 唐默先将第五个洞口里挖出的两份白色粉末做了对比，是陶瓷器被拍碎后形成的粉末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转向从第三个洞口里挖出来的白色粉末，三份粉末全部对比。 一模一样吗？ 唐默紧紧捏住手指，看着地上的三堆白色粉末。这些粉末都是白瓷盘子被拍碎后形成的粉末。第三个洞口里的白色粉末绝对不是昨天放的，也不是今天六点前放的。昨天唐默仔细看了九个洞口，在今天的六点前，他又再次检查了九个洞口，确定这些洞口和昨天没有变化，除了第五个洞口附近有他昨天放的盘子的粉末。接着他才随便选择了第五个洞口。 和黑毛地鼠大概打了五分钟，之后在洞外休息了三分钟，从第五个洞口走到第三个洞口最多半分钟， 唐默心说， 加上之前检查完第三个洞口的时候离六点还有五六分钟，最多十五分钟。 十五分钟内有人在第三个洞口里放了一个盘子，盘子被击碎成了粉末， 盘子上应该还是有地瓜的，它也应该是被黑毛地鼠击碎的。 唐默的手按在大火柴纹身上，他放眼看向四周，山脚下是一片广阔的菜地，黑夜中暗淡的月光照耀着九个阴森森的地鼠洞口，夜风吹过，石子在地上轻轻滚动。没有人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但是在下午六点左右的十五分钟内，至少有一个人将盘子放到了第三个洞口里，然后还被一只地鼠击碎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能非常完美的解释明明有 80% 的高概率，为什么唐默在第五个洞口等到的不是金毛地鼠，而是黑毛地鼠。游戏规则第七条，放置两个洞口以上或玩家与食物没有站在同一洞口，金毛地鼠出现概率为零。一共在两个洞口放了食物，而且两个玩家并没有站在同一个洞口，他怎么可能等到金毛地鼠呢？唐默握紧了火柴，忽然挥舞起来，一火柴砸在了洞口前的大石头上，蛛网般的裂纹从火柴的击打点向四周辐射，沉闷的敲打声在山谷间回荡。唐默看似是疯了，想要随便发泄心中被黑塔戏耍的愤怒，但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四周，一旦那个未知的敌人，也可能是玩家，也可能是黑塔怪物出现，他就会攻击上去。但是五分钟过去了，没有出现任何东西。唐默收起火柴，他拧紧眉头思索着，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快速地跑回狼外婆的小屋，跑进他的厨房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